中国政府对这些暴行予以强烈谴责，双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愿意同巴方携手努力，坚决挫败一切破坏中巴关系的图谋。比拉瓦尔表示，巴基斯坦对卡拉奇孔子学院恐袭事件予以最强烈谴责，坚定反对一切恐怖行径，定将此案查得水落石出，定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并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方愿意进一步提高反恐能力，确保所有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乌克兰军方表示正是逐步击退俄军。军方消息说，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北部和东部推进几日之后，在当地星期三的时候已经推进至距离俄罗斯边境只有几公里的范围。俄军较早前抵达距离边境40公里的哈尔科夫市郊。乌克兰军方消息指，乌军的反击令到莫斯科感到非常忧虑，但是俄军有足够能力发动另一次袭击。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6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6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2.5，升1.1；腾讯控股349.8。啱啱转咗系报350蚊，跌4毫；阿里巴巴82.15，跌3.5；京东集团198.7，跌9.4；友邦保险73.4，升1.35；盈富基金19.78，跌1.8；比亚迪股份227.4，跌5.8；南方恒生科技系报3.908，系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13，瑞士法郎7.899，澳元5.452，加元6.047，新西兰元4.943，欧元8.265。每百日元对港元6.0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25,986点，跌227点。港金报17,39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1美元，卖出1,85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啦。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

J 风，填词林宝 J 风，编曲陈夏威 J 风，监制都是他们两位。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So快活人，早晨早晨，揸住八姐好过搭车，我系梁继章。 哇，系早晨早晨啊！今日大家都希望可以精精神神啊！我系蕊蕊李丽蕊。 早晨早晨，星期四我要四步登天。 你登咗啦，你你而家天王级噶啦，好红啊！而家砰砰声啊， 千祈唔好离开我哋嘅节目啊！ 系啊，如果唔系我哋 flop 噶啦， 你应承过我哋噶。 系啊 ，sorry 啊，我而家考要考虑一下，有啲微调啦。 哦，系咪啊？考虑系乜嘢啊？ 吓？ 考虑系乜嘢啊？ 诶，点解继续留喺度？ 我即系倒翻转嘅，系咪？ 好 彩你识收翻个圈，你有嘅。 系啊， 今日先同我大佬讲，因为佢就你去咗边啊？咁样我就诶，唔系啊，借紧碟咯，同埋呢一排我哋每一日咧做完节目嘅话，我哋都练紧歌， 冇错、嗯。 所以其实见到你嘅就系勤力咗好多。 我琴日好失落啊！ 点解啊？ 我觉得我唱得唔好啊，首歌， 嗯、 我觉得系即系比我嗰拉比你咧仲差。 嗯， 哦， 我觉得 咁样继续唱啦。 有啊，繼續唱啊！ 我覺得只要你盡咗力就得噶啦， 係啊， 係啊，即係等於我哋考試啲同學仔一樣，盡咗力就得噶啦。 啲我問説話啫， 唔係呢個係真嘅，冇到最終你都係同自己交代啫嘛。 咁啊係，係 嘛 係， 冇錯，循序漸進啊。咁亦都多謝好多朋友咧，一路咧貢獻歌詞俾我哋啦。 多謝啊， 會 keep 住嘅，因為一個禮拜每一次啊三隻嘅啫，咁所以就有啲咧就要褪一褪先啊。 我哋有 quota 一路排緊期， 係啊，排緊期咁出。 非常多謝，喂，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11点半吓，呢个早上吓，廿五度几温，相对湿度92%。星期四，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同风雷 雨电，冇错， 有关嘅 四大天王啊， 乜嘢都有啊，系、嗯、真系四大天王、 啊，系啊， 风神雨神， 系啊，咁样啊，喺嗰啲庙啊，前面门口 好劲啊， 四个， 系啊。 好，有啲咩嘅建议？我见好多人已经摆喺佢心目中嘅歌曲噶， 欢迎欢迎， 一齐分享分享吓。密云有骤雨，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几大嘅，所以黄云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听日仍然系咁嘅天气，揸定把遮吓，唔会有走鸡噶啦。 流火，掌舵，寻觅猎户星座，用歌与黑暗悠悠拍和，众星编出了一卷情歌。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我心里着迷，啊！真真哦！你 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今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上令我个心有愧。停住野火，我 baby 长夜抱拥。 在这天气之下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湿湿立立的身子和衣服全身上下滴着水进去你的办公室或者回到家，或者你的衣服湿了之后没觉得又要再穿回，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呢？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对鞋湿了。 我都是。 是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好。是啊，你除了它我又怕它就是那个物又或者是那对鞋的话会有点味道。还有女仔突然之间你打大赤脚在人家面前你会不会很怕的？ 唔好话女仔，男仔你都有啲拗头啦， 好似唔系好，有啲不雅。 因为呢一样嘢系唔适用喺个办公室。 系啊，办公室真系有啲唔系几好。 我好唔中意。 系啊，你行 住又唔得， 行到咕咕一声都好肉酸。系啊， 但系 咧， 无论你自己揸车或者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实你多数都会湿身嘅。即系我琴日咁样，你只要一开咗车门，你都揽出去嗰刻已经湿嘅。即系如果大雨嘅话， 系啊，打横嚟嘅啲雨。 咁嗰啲我又冇乜所谓，但系唔知每一日咧，大佬都会同我讲，点解你唔攞遮啊？我心谂就关你咩事？ 我今日又见到佢，又唔攞遮，我真系觉得你又唔攞遮， 两步啫嘛，点解一定要攞咧？系咪？你系咪会用噶？其实吓， 个滴水会用。唔係，如果你嗰個位咧，我未必啦。如果真係又唔好冇大雨，咪行快兩步咯。 步 因為我唔中意濕咗嗰個感覺啊，即係頭先所講。 咁啊係嘅， 我唔中意濕。 但係我覺得咁樣樣咧，好容易唔見遮嘅。 嗯嗯， 係啊，你一落跟住唔知擺咗去邊，我哋行咗去啦。 係、 啊，我最憎唔見。 我今日唔單止唔記得攞遮添啊，我連罩都唔記得帶。跟住 換口罩 嘛，姐姐因為咧我就諗住哇化妝咗攞啲嘢之後，跟住行入嚟啊嘛，跟住佢你有冇覺得你自己今日係咪好開心啊？你係咪好舒服咧？ 哇！邊個咁緊要啊？ 姐姐講嘢幾好喎、 啊、 啲口語技術。 係啊，你覺得你係咪好舒服啊？咁跟住我就話咩事啊？跟住佢就話你冇戴口罩咁啊！我即刻走翻去戴口罩先翻入嚟。 我試過搭 lift 落到樓下都未覺。一搭出去見到啲人望住我，我就咦係 啊 係 啊 係啊，好似冇著衫 咁。佢啲眼神就係、是、咦 好鄙視啊， 又不至於鄙視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做咩唔戴口罩咁樣咯，係 啊 係咯咁樣。好啦，咁啊即係喺一啲討論區咧，個韓國一個節目、嗯、就講到一啲咧叫快速乾衫法。我最記得咧，有時咧我以前咧翻工嘅時候咧，係見到咧成日落雨天氣咧，有啲人會點咧？一係喺吹風機下邊吹襪 啊， 吹啲襪 啊，洗手間嗰度 吹啲衫啊嗰啲咁樣。但係而家好似越嚟越少吹風機。 冇啦，唔系咁好啊嘛！听讲话会吹起晒嗰啲即系细菌啊、细菌啊嗰啲嘢啊，好少。 咁所以冇，同埋我觉得你用嗰啲吹咧，感觉又系唔系几好 喎。 即系你将你自己咪咁怼埋个吹风机度，好似阿 Sarah 话斋咁，有啲气味咁啊，洋溢到成个洗手间都系啦，系嘛？即系你噏噏啊嗰啲味咁样。 我喺 gym 嗰度，我见过人哋用吹风机吹第二啲地方添。 我知 ，blow the wind。 因为 blowing 然后因为湿湿立立啊嘛， 啱明白，系啊， 佢有冇查爽身份啊？ 佢冇。佢就係一個森林，哇！跟住哇， 淨係見佢 全部人散開咯， 對住自己嘅雨中感嘆號， 係 啊，其實真 係 唔 係 幾好啊，有啲不雅，係啊，你風筒就風筒啦。 係啦，嗱咁佢啲方法咧，第一咧，佢就話咧揾嗰啲叫做毛巾， 嗯， 毛巾咧先印一印嗰啲衣服濕咗嘅地方咁樣， 即係索索乾先， 索索乾，然後先至再。吹 佢， 處理佢，或者係晾啦，或者揾風筒。有一個方法，我覺得好少少唔開胃嘅，佢話用電飯煲喎。 嚇！ 哇！呢啲梗係唔好啦。 電飯煲整翻， 佢話將 你件衫。 係啊，佢即係有啲可能係怪雞方法啦嚇。我唔敢話你唔得，但我只係覺得有少少核突啫。即係你將你濕咗嘅內衣褲啊、襪啊咁樣擺喺電飯煲上邊嘅上邊啫，就唔 上邊 都不雅啦。邊個條恩帶喺呢一度啊？咁 咪係咯，喺個 pantry 嗬。 係啊，仲要穿咗兩個窿喺度。 啊，又未必嘅，係你先至會咁啫。 唔係叫你 pantry。 你講緊喺屋企，喺屋企洗咩嘢？立即整乾佢啊！ 擺落洗衣機洗咯，冇咩？ 唔係啊。佢意思即係話仲要著翻啊，跟住即刻要著翻啊。 咁 咪烫干佢咯。 系啊， 或者 第三个方法就系烫干佢啦。 呢、這个应该系第一个方法啦。 我都觉得系烫干佢，或者系用呢个风筒吹干。 系啊， 系啦、 啊， 风筒都系嘅。咁佢咧风筒可能都唔够快，最好你搵个胶袋。摆咗啲衫啊入去，然之后再吹入去，咁啊加阵要停一停，加阵系停一停，因为惊热得滞吓。咁、另外咧就系烫啦，先至提到啦，烫干佢啦，或者咧嗱呢一个咧就有少少似拍戏嗰啲叫做反光板啊、就一块银色嘅，好似我哋啊我嚟遮太阳嗰啲咧，成块 石子咁， 就摆喺地下，再将啲衫如果有太阳啊。就挂喺块反光板嘅上边，推出去太阳嗰度，等佢反啦。 反射， 简直就系废话。呢篇嘢你唔觉得咩？你而家讲紧嘅就系你落紧雨，咁跟住又喺一个唔 系 好 室内啦，系啦， 好方便嘅情况之下，你就系总之有啲件衫湿咗，我点可以快速令佢干翻啊嘛？如果你话你喺屋企，首先已经唔成立啦。 啱啊， 因为你喺屋企嘅，正如你所讲，如果湿咗嘅话，你就换咗佢啦。 系啦， 系啦，又或者你屋企有呢啲咁嘅嘢噶嘛？ 唔会急住着。你得條咩？ 你會將佢擺喺嗰個電飯煲上面呢、啊、又或者攞喺微波爐度叮啊，即係此類呢啲咁樣嘅，即係覺得，哎呀，冇嘢攞嘢嚟講咯。 嗱、 啊， 我真係試過成身濕曬，裏面都濕埋。嗰陣時響國內嘅，我一個因為真係好啱。 咁你係翻咗辦公室啦？ 唔係。我真係，我覺得呢招真係幾好嘅，我就攞咗一包 tissue 就攝咗喺裏面。 攝喺邊處啊？ 咪 under 裏面咯。 淨係一個位 置 啊，咁但係你其實你全身都濕曬，你淨 我知啊，但係嗰度係真係特別唔舒服啊嘛，即係你冇辦法，你唔通全身貼嗰啲紙巾咩？即係我想盡快有啲地方係乾爽啲咯。 咁呢條紙巾又好大條喎、 啊，係啊，點解你唔問女同事借一條好大條嘅巾俾你咧？佢哋一定有噶。 不如你洗完浴巾來啦， 嗰幾日係冇我正常。 你點 洗完咧？洗完條大毛巾，人哋仲覺得你哇，喺佢真係天生異品喎，犀利咁樣。 我以為佢有啲乜嘢即係驚世巨作，話俾我哋知，即係點樣可以令 到你。佢仲要攬翻嚟嗱，我有個方法。 喂，但真係得㗎， 揾條紙巾住喺一啲好重要嘅部分嗰度，舒服啲。 咁好快，好快乾嘅， 同埋紙巾好快都會濕咗啦。 都溶㗎嘛。 会溶噶嘛？ 系你印干佢先啊嘛。 嗯， 唔系你呢系急救嘅方法啊！ 唔好用我劳气，咁啊已经礼拜四，我仲有一日，有一日之后我有两日见 唔 到 你， 我已经好开心。 有色眼镜啦，你除咗个有色眼镜， 好难用有色眼镜望你。你而家搵纸巾包住嗰只禾花雀啊嘛，系咪先？ 我唔。 佢唔系啊，佢唔系啊，吓佢整一个整一个整一个巢俾个黄花雀，等佢瞓得舒服啲啊。意思系 咪摄住佢咯？我咪就话包住佢咯。 总之啊，即系干爽啦，尽快 好啦。 系咩咁大影响嘅咩？ 咪系咯，我都系咁话。 你试下，你试下阵间翻屋企。 你惊嗰度巢皮系嘛？因为你湿得耐，你会巢皮啊嘛？你会唔会啊？有时候可能你浸浴缸咧， 系啊会噶， 你唔舍得，你会唔会啊？你唔舍得嗰缸水啊？ 李小姐，有啲地方唔关浸唔浸水事，点都有少少巢。 我唔知啊，系啊，我又冇，我点知啫？我问两位， 上帝嘅杰作嚟，嗰唔关嗰啲雨水浸唔浸嘅。 哦咁嘅， 你烫都烫唔干嘅，唔系烫都烫唔平。 千祈唔好烫啊！ 千祈唔好烫， 冇错。 巢巢地系 系啊，躺平咯。3 o'clock, 4 o'clock, rock. 5, 6, 7 o'clock, 8 o'clock, rock. 9, 10, 11 o'clock, 12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around 10 o'clock tonight. Put your glad flags up. Join me, hot. We'll have some fun when the clock strikes one.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e're gonna rock, rock, rock till broad daylight. We're gonna rock around the clock tonight. When the clock strikes 2, 3, and 4.7 咪系当年嘅留班同学黄明德？你第一日嚟地盘开工啊？睇嚟就嚟落大雨咯噃。 喂，认得你啊，你系我呢啊嘛？喂，系、啊、就嚟落大雨啊，快啲换翻啲防滑鞋啊、雨褛啊、防水衣啊、反光背心啦。 使唔使咁麻烦啊？ 唔麻烦啊，恶劣天气得最容易发生意外噶啦。喂，工头思芬，你快啲叫啲工友啊换翻晒啲个人防护装备先啦。 收到啊，黄主任。啊，睇嚟咧，大家都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系泽汪黄明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一架准备飞往西藏拉萨的航班冲出跑道，导致飞机起火。新华社报道，事件之中有人受伤。报道话，西藏航空一架航班今朝八点几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偏离跑道之后起火，目前已经有人员受伤，并且被送往医院救治。重庆机场集团表示，事故发生之后，机场安全、消防等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网上片段显示，事发之后现场冒出浓烟。有內地傳媒引述西藏航空重慶分公司回應說，事件仍在調查中，多架消防車在現場救援。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深切關注七名美國國會議員在今個月3日聯署致函美國總統，促請美國行政機關制裁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和檢控人員。公會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士嘗試干預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和香港的司法，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和深表遺憾。大律師公會指出，香港法官的獨立性和誠信毋庸置疑，他們的甄選、委任以至執行憲制職務和責任都不涉及任何政治考虑或者受到任何干预。公会又说，社会大众期望香港的检控人员公平合法地執行宪制职能，不论作为检控方或者辩护方的法律专业人员都不应该受到不当的施压，否则会直接和不恰当地干预司法，并危害公众获得法律代表的权利。政府今朝完成粉岭加福村福安楼的围封强检，大约1780人接受检测，发现6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00户，当中133户没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志祥表示，昨日在西贡、港岛和大屿山部分地区全日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但由于是不同时段都有降雨，每小时雨量不大，而未达到暴雨程度，未有需要发出暴雨警告。李志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受到活跃低压槽影响，本港天气不稳定，当中是涉及两团冷暖空气相遇，相关雨区亦都是随机产生，变数相当大。而昨日珠江口东面和西面的雨量变化亦都很明显。他又指出，如果要提前一两日预测香港哪一度出现大雨，会出现很大误差。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低压槽雨区作临近预报，有需要時會向市民推出特別天氣提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間中有大雨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初氣温稍為下降至20度以下。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上午11: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24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39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3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2.8。啱啱轉咗係報163.2，升1.8；騰訊控股349.8，跌4毫；阿里巴巴81.75，跌3.9；京東集團196.5，跌11.7；友邦保險73.15，升1.1；比亚迪股份229元，跌4.2；快手64.2，升1.3；盈富基金19.73，跌2.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8，瑞士法郎0.995，加元1.3，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1.05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5,992点，跌220点。港金報17,390元，係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4.93美元，賣出1,85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车多少少嘅啫，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都系排到温思劳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2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晒安全措施，密封晒。同埋我接咗个客，不觉送去荃湾一间酒店，咁临走嗰阵时佢同我挥晒手，啊鞠晒躬咁嘅姿态，即系呢种我觉得系对我哋而家一种尊重同一种鼓励咯。我觉得好有意义咯，起码帮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嘅啦。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咯，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林家聲慈善基金、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香港電台聯合製作《演藝成全林家聲》， 主持黎曉君，請嚟粵劇名伶吳美英一同欣賞《梁祝恨》。 梁山伯一心希望与共读3年的祝英台共偕连理，可惜有情人难成眷属。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1点播放精华片段。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足本播放。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卫南。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师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即场讲座， 系啊，犀利啊！ 喺嗰边买飞，喺呢边入场。OK， 系啦，今日咧为分析呢个职场里边咩十不做六不要吓、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好，啊、我哋有请咧系职场打滚80年嘅马老师出嚟啦。 喂，佢第一个咧，佢话千祈唔好同公司发生。 讲乜嘢先？讲乜嘢？讲咗个 title 先。 个 title 就系话你响职场，即系响网上有啲资料就话，而家啲人打工20年，佢有个心得就系话有六样嘢就唔好做。 嗯。 吓、啊，亦都有啲嘢就大家千祈。緊記住有啲規則，當然咧呢啲係佢心得嚟嘅嚇，咁、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啊，第一嚇就唔好同公司發生感情，大家都係利用嘅啫。利用嘅意思就係話，公司需要你幫手，你又需要公司嗰份糧，就千祈唔好發生感情。 但佢又冇講點解噶？ 係啦，唔係我諗呢啲係純粹係你打工仔嘅心態啦。佢冇深究得咁緊要。 但如果有感情，唔係會做得開心啲咩？ 我唔得。 係咯， 係。 有感情 係有感情嘅，可以有感情，但我覺得冇所謂。但你要分得開咯，係啊，即係呢個感情係 嘅， 係啊， 公司嘅感情。 你愛佢，佢可以唔愛你噶嘛？ 係啱啊！ 我覺得呢樣嘢 對等嘅， 但係我係一定係會對我自己份工同埋對個公司係有感情，我先至會做得開心，同埋我先至會繼續可以喺呢度做噶嘛。 又咁又係喎，可能如果你唔係你。 我都係啊！我頭先咪話咯，如果 你 冇感情，你翻咗覺得黑面咁樣， 係啦，個電梯一打開又係見到呢間嘢，即係你都唔係用公司嚟講啊呢間嘢咁又。 其實咧，佢頭嗰兩個都係差唔多嘅。佢話唔好同公司發生感情係第一，唔好同同事發生感情係第二。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如果你咧唔 係嗱， 唔係監自己發生感情啊，唔係監，但係你一定要中意呢個地方，中意呢啲人，你先會做開心。我覺得啫， 發生感情可能係譬如話放工一齊去食。飯啊，唱 K 啊，咁樣唔一定係戀情嘅。 如果你講緊兩樣嘢嘅話，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公司嗰個感情未必會重得過你同嗰啲同事嘅感情添。我自己本人我又會覺得嘅就係每一個地方也好，我都係同人建立嘅嗰個感情係重要過一切咯。真係噶。因为咧，当你去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嘅话，辛苦唔辛苦？有边个打工仔辛苦唔辛苦噶？ 真系、哦。 但系问题系，如果你有一啲真系同你啱倾嘅，同埋同你一样志向嘅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觉得嗰种感觉咧， 嗰种 spirit 系好犀利嘅， 好开心。 系啊，系开心 的。我都同意啊，话即系对住公司嘅人咧，分分钟长过你翻屋企对住你屋企人。 系，好多时都系。 朝头早9点去到7点，哇！ 應該一定是添啊！你翻8个钟头噶嘛，一般工作。你翻屋企，你翻可能3个钟头、4个钟头要瞓。 係啊， 係啊，可能連老婆或者係老公都見到仲少㗎，有啲。 係 啊，好，第三樣嘢咧。 跟住咧，佢話千祈唔好無上 OT 咁傻喎，要上位咧，你就要必須咧有足夠時間自我增值。唔係咧就話即係咁死做難做啊！咁我又覺得咁樣，所謂 OT 咧，你要 OT 咪 OT 咯，你唔要，因為而家其實香港人普遍就係話驚6点咧放工咧6点1個字，好似犯罪咁啊！兩位有冇做過呢啲工作啊？ 我冇。 點樣犯罪啊？ 即係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太早走啊，俾人哋見到就會覺得就係哇，你冇搞錯啊！係 啊，呢啲啊係啊， 我冇做過。 一般 office 咧有啲人就咁嘅，個電腦就唔刪啦。件外套又擺喺度啦，個袋又擺喺度啦， 但 係 你要一次半次就得啫。如果你老細都知道，佢日日擺件外套同埋電腦，但係佢人都唔喺度，人哋都睇穿你。 唔係啊，但係有時有啲老細真係中意咁噶嘛。 O K， 係啊，你最好越夜走越好啊。系啊， 要睇下你间公司嘅嗰个文化系点样，因为有啲又未必系咁嘅，有啲嘅就我唔理你，总之你搞得掂就得噶啦。我都做过呢一啲， 喂呢啲公司 就真系非常好， 非常好啊！ 通常呢啲都系啲 I T 公司咯，或者系比较年轻啲嘅公司咯。 即系如果你日日坐喺度，但系都冇货交嘅，咁都多余啦。 佢都要你坐喺度，因为佢觉得个就佢俾咗钱你翻嚟嘅话咧，我系要见到你，你先至系做紧嘢咯。有嘅，有好多。 我亦都见过有啲老细咧，好好，佢话你搞掂就得啦，因为佢觉得咧你。留喺度咧，仲嘥佢啲燈油火蠟。係啊，你又要飲佢水機嗰啲水啊，食啲餅乾。 又唔係個個係你嘅， 因為你會食多佢好多嘢，同埋飲多佢好多嘢，同埋你會搞到佢。 知道你 OT 嘅時候，佢啲 pantry 咪收好曬啲， 鎖埋佢啊！啲鮑魚咧唔好擺出嚟啊！ 係啊，唔係你見到㗎，即係譬如可能你有啲公司嗬，你入到去嘅時候，你見到個 pantry 一啲擺喺度任飲嘅。 哇！好開心啊！嗰啲公司 可能佢會有一個嘅就係叫咩娛樂室，你入到可能佢有一張好。 好大腳嘅誒台可以俾你哋喺嗰度坐啊，或者可以俾你瞓覺，你就可以見到嗰間係間咩公司嚟嘅。 我曾經去過中環有一間嗰啲旅遊 Apps 嗰啲公司，哇！我覺得好開心，佢專係即係幫人訂酒店啊。諸如此類嘅嘢搞團，成個 office 咧，我覺得好 colourful 橙色嘅。跟住咧，哇！佢入到去咧，佢叫我開會咧，我以為去 conference room 啦，啊唔係，佢就去咗一層樓，全部大家啲同事喺度 飲飲食食， 遊戲室， 係啊，即係大家坐喺度傾偈。啊，我覺得咁樣樣傾啊開。是好開心好舒服佢又你飲乜嘢啊咁樣幾乎就係話你想飲咩佢都有嘅即係咖啡茶汽水啊嗰啲都有我覺得呢啲環境係好開心係啊 你咁樣先至會令到嘅就係就算啲同事啊佢係可能想 OT 或者係點樣嘅佢都係開心咁樣去做嗰件事即係我覺得若果你係會令到啲員工可以開心嘅話我諗你間公司都應該會幾成功嘅係 啊 即係幾辛苦都 係 願意做 首先你唔好一嚟同我咁計較係咪 冇錯啦 冇錯啦好跟住佢話冇乜都 say yes 喎，即係嗰啲 yes 文咧，因為如果你乜都話得咧，老細或者其他嗰啲同事咧就會一路咁樣樣。 呢個我同意。 逼迫你， 但係睇下你係咩資歷。你開頭嘅時候，我又會覺得就係 say yes 咧，叫做咩咧？ 禮貌謙卑， 唔好怕蝕底。系，唔好怕蝕底，做多過你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嘅時候，你當係一個學習嘅機會。但係我諗你去到有某啲嘅位置嘅時候，你需要適時要講 say no。 係， 因為如果唔係，我會覺得咧人咧其實係好奇怪嘅。唔好話淨係你嘅老闆，其他你自己嘅朋友都會係咁樣嘅，就會 take advantage on 你就話哦，佢冇乜所謂㗎，俾佢啦。 係， 咁樣就唔得咯。要 say no， 適時 say no。 明白。 但係呢個都係個藝術嚟㗎。 係，亦都唔好介意一時失意咧，你就即係抌堆啊，冇嚟神氣。你有冇试过失意啊？ 你有 边个冇试过啊？其实 我试型 咁系咩？ 不过又要睇翻你点样睇失意两个字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少少挫折都系失意，有啲人就好大件事都唔觉得系失意。最重要睇你个心理质素啊， 系 嘛？ 我又 我真係試過好失意嘅，真係好難捱嘅日子。 咪嗰時俾人炒嗰次咯，係咪？ 唔係，俾人炒係因為個經濟環境啫。佢之前係好開心啊！我都試過有一啲即係其他同事，甚至乎出邊嗰啲同事，尋日分享過俾你睇下出邊嗰啲PR， 就因為我負責 marketing 嘅，咁一路咁樣踩埋嚟啊，喺度 gossip 啊，我覺得係好辛苦，好難頂。但我都唔興話同人哋拍曬台鬧，我真係唔興嘅，我覺得冇意思。 你會用咩方法？如果唔拍曬台嘈？ 我 避開佢，避開咯。 係啊，係啊，係啊，我真係會避開嘅。我覺得有你咯，即係我覺得係時間去睇下。邊一個最後係笑出聲 ？OK， 結果係佢笑咯。 係好 咁啊！當然你話即係講緊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都係嘅嚇，即係唔好同人哋正面衝突。 係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時有一啲嘅感情你傷害咗嘅話咧，你係需要用好長嘅時間，你先至可以咧就係修復翻。 你哋有冇試過喺公司同人哋吵？ 冇，我冇。我覺得我自己幾好彩。如果你話有冇失意啊，我有失意嘅時候，但我都唔覺得嗰啲係啲咩失意，我覺得係一種經歷。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有冇同人哋嘈嘅話，我真係會比較少。但係我試過係即係幫人哋出氣唔開，即係唔開心，我會出聲咯。我有試過啦。 另外咧，我想問你咧，佢其中一個咧，佢話咧唔好讀埋啲無無謂謂嘅課程。嗱，咁其實咩叫無謂？有時真係好難講。係啦，佢就咁講啦，唔好讀啲無謂課程。咁每個人對個無謂呢兩個字都有個解釋嘅。佢實踐經驗好過讀埋曬啲嘢啦。咁樣，如果係行內咧，就當我冇講過啦。咁話。 哦，即系譬如话你做 marketing 嘅，你唔好走去读设计啊，或者烹饪班啊嗰啲啩。 反对。 系啊，我觉得其实你接触唔同嘅人好、 啊，或者我第时读完呢个所谓无谓课程嗰样嘢咧发展咧。 系啊。 同埋你唔知噶嘛，人生唔系净系工作噶嘛，有时你可能读呢啲咁无谓嘅课程，你先至发觉原来我个天分系喺插花。 冇错。 我见过有好多人系咁噶，跟住佢嘅人生下半场嘅就 系 突然间攞词，跟住做嗰样嘢，佢做得比之前更好。 系啊，特别嗰啲。高层啊，好多都系。 上次有一位做饼嘅，如果你记得，佢之前做银行高层嚟嘅， 系咯。 后屘佢又去做饼啦，又去做呢一个花式嘅溜冰嘅 教 练。咁呢啲我觉得系好好啊，人生嘅另外一个新嘅方向，系咪？ 我觉得永远都要学嘢，唔好话冇嘢系冇白费嘅。我觉得冇嘢系唔好嘅， 冇错。 系咪都系争在睇下你点样去用一样嘢嘅啫？ 我睇下今晚有咩学先，带埋嚟。 吉他啦，好唔好？ 好。 好，大家嗰电视第二台啊，雷暴警告有阵时候十一点半，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摄氏26度喺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11:30听紧风骚快活人。网上情，心里的阳光。阿明嘅太太患咗呢一个癌症，佢经常喺医院陪佢，遇到一位老先生。呢个老先生啱啱动完手术，好虚弱。瘦瘦的面上都是很多时流着汗和面色很差。每日朝头早他见这个老先生由太太陪住。跟着去到走廊的尽头对着个窗口静静等太阳升起。望着太阳两夫妇都很开心神色显得很安乐再没有那种病人的不舒服。捕捉阳光享受阳光是好多病人共同的期盼。好多的人每日带着病友一起晨运在太阳底下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后来阿明的太太因为个病况已经比较严重已经不可以走出来晒太阳了。他只能够睡在床上边。但阳光透过窗户晒到他张床的时候他都会很开心尽情去享受那种暖意。太太离世那晚落住大雨情绪两夫妻都好差。太太好困难地说不要难过啊听日会出太阳太阳会代我将我的温暖送给你。太太走咗之后阿明万念俱灰好不开心。有一朝头早他在房里面不知道做些什么好。他的妈妈忽然之间推门入来帮他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晒咗入嚟，热烈嘅沐浴喺阳光之中，嗰种唔开心、嗰种绝望嘅情绪一扫而空。佢谂翻太太所讲，阳光 就好似亲人嘅面，慢慢咁样晒落嚟，给予留下落嚟嘅人嗰种嘅暖意，提醒佢生命之中系有希望，系有阳光。无论遇到啲咩嘅困境，请记住，阳光嘅暖意随时喺你身边陪住你。 Like a long, lonely stream, I keep running towards a dream.Moving on, moving on. Like a branch on a tree, I keep reaching to be free. Moving on, moving on.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there's hope.Yes,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there's hope for everyone, where my poor restless heart's gotta run. I know there's a place in the sun. 好啦，爱会系列，我想问你哋有冇试过咧？越揾得多碟，越唔知播边只 嘅？有啊， 试过啦。 陷入咗一个思想嘅困局，越揾得多咧，越唔知播边只。 系啊， 本来咧真系有呢两只 OK 啦，第三只出现之后，咦，第三只都几好，跟住第三只之后，第四只，第四只都几好。 系啊， 咁结果咧，我就而家唔知点算。 爱好系列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咧好拗头啊。 系啊， 琴日咧，阿小强已经喺度讲啦，佢就话：哎呀，又到礼拜四，我话你唔系好中意爱好系列嘅，唔系啊，问题系咧，你好纠结啊， 系好玩嘅。 即系由琴日做完节目之后，你系全晚喺度谂，你会唔会咁样？ 会啊！ 我琴晚本来都谂紧你琴晚讲嗰个话题噶啦，系啦， 系 系啦，即系本来我哋之前另外仲有一个题目，今朝觉得另一个题目好啲啊嘛， 系冇错冇错， 系啊，但系最撇脱、最洒脱咧，我就系上个礼拜男人歌，一夜嗰两只我就唔拣啦。 啊，有时你都会有呢个感觉嘅， 有时都会 嘅，系啊，就话你即刻就有一个睇中咗， 锁住 lock in， 系啦。咁因为今日嘅题目咧，风雷雨电都好多好多嘅 正啊 选择可以用嘅， 不过落雨真系谂起好多往事，你会唔会啊？ 我又未必一定喺落雨嘅時候，但係我覺得對於落雨咧，我係有一個唔同嘅年紀對於佢嘅睇法嘅。以前我細個係好憎落雨，超唔中意落雨。 我都去街玩。 一落雨我就唔開心，唔開心啊！直頭係同唔同你去街玩啊呢啲咁嘅嘢， 因為你唔中意雷聲。我記你上次講過，你好驚閃電。 唔關事，總之你有時你係落雨，你係冇雷電噶嘛。 多愁善感。 齋落雨唔係唔關事，總之唔中意落雨。我中意大太陽，可以曬太陽，可以去玩。好陽光，以前細個，所以咪曬到啲雀斑，而家咪走曬出嚟咯。咁但係唔知點解咧，突然之間喺嗰段時間咧，就識咗有一個嘅就係比較多愁善感啲嘅藝術家 哥哥。 佢咧就好中意落雨嘅時候咧，就會匿喺屋企嘅。咁就發覺咗，咦又係喎。其實落雨咧又真係幾 romantic， 係 啊，幾 mood 嘅，幾有 mood。 係啊， 涼涼地咁樣， 彈住個吉他咁樣啊！你唔識啊？嗬，係彈住個吉他。 我可以聽嘅啫， 唔係獨獨獨嗰啲吉他喎，係 我可以聽嘅啫，聽 CD 嘅啫。 佢識起雀巢屈添。 哎，我真係唔 識起雀巢 啊！ 佢識落雨嘅時候 起 雀巢， 起雀巢呢三個字有冇逗號啊？ 有括號。 起雀哦，即係 逗號 啊嘛， 跟住巢 啊，係咯 ，OK 都可以。 我唔明你講乜。 即係識唱歌噶咯， 我知你另外有個名叫喜多郎啊嘛，係咪先？ 就係咁咯。 好啦，喂，好，所以十一點鐘就係我開始今日嘅愛好系列， 準備充足， 冇錯啦。同埋今日晏啲會有即安劇啦，咁啊留意留意。好，先喺十一點鐘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爆人。 增35906宗新冠确诊个案，连续九日少于5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63宗，较前一日多34宗。现有重症个案354宗，较前一日减少29宗。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珠江口以西嘅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62点，跌262点，总成交金额49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0.9跌5毫，腾讯控股347.2跌3.2，阿里巴巴81.15跌4.5，京东集团194元跌14.2，快手63.45升5.5，友邦保险72.75升7毫，比亚迪股份228元跌5.2，盈富基金19.65跌3.1，中国移动50.25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94，瑞士法郎7.889，澳元5.43，加元6.038，新西兰元4.924，欧元8.257。每百日元对港元6.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9。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2点，跌220点。港金报1739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02美元，卖出185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鸡岭回旋处。重复多次，就系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鸡岭回旋处。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的交通意外呢仲是处理緊，一带比较挤塞，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墟公园。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

喺啲坏人去嘅地方，我哋好人留一房得噶啦。 哦， 呢个故事请你逐来有望。 O K， 好好 好。呢首英文歌曲唔知点解真系中意个 melody， 同埋嗰个意境啊。 嗯， 喺今日连落紧雨嘅时候，雷暴警告有到晏昼，一齐听听呢只歌曲《Rain and Tears》，雨水与眼泪。边个旧嘅英文歌曲叫《Rain and Tears》啊？将时间带到十一点十六分。 好，到我啦。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系做DJ 啦，有时咧有时系做一啲譬如可能通宵嘅节目啊，你少不免咧一定会有几只杀手锏袋住喺个袋度嘅，同唔同意？ 同意啊。 系啊，尤其是系大佬啦。 系啊。 你会觉得个仔落雨，哇，一定系谂起呢一只，又或者系有啲咩嘅情人节啊，又或者系失恋啊，或咩，你总系有几只歌你会袋住喺度嘅。 系啊。 甚至乎我自己都唔系做呢一行都好啦，我都好中意听歌嘅。咁所以其实我都会好中意嘅就系听唔同嘅电台，尤其是系。譬如可能嗰陣時候你會好興嘅，聽英文歌，你又會聽邊個邊個做節目主持，邊個邊個會介紹一啲譬如另類啲嘅歌曲等等等等。我記得有一次係唔知乜嘢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聽到喺隔離台有某一位嘅 DJ 就係播緊一陣間我即將會播嘅嗰隻歌，我完全唔知道係邊個人唱，我亦都唔知道係咩歌， 就吸引到你， 吸引到我，哦、我好中意呢一隻歌。咁跟住咧就係咁周圍地去問，因為英文又唔係好啦，咁就淨係記得。佢一兩句就話咧咁樣嘅咧，咁樣嘅咧， 人啫， 係啊，只能係咁樣。 而家我哋都仲好啲，我哋有一個 app 噶嘛，你知道係一個 app， 對住佢一聽佢，佢就話俾你。 又或者就有一兩句歌詞，我你一打落佢就即刻唰咁樣去幫你 search 係咪？嗱，以前揾呢啲你中意聽嘅歌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好可能講出嚟嘅話，大家而家啲小朋友根本完全唔明白我哋講乜嘢。所以其實你對於一首歌嗰個著迷，即係等於你中意一個人，你會用盡所有嘅方法，我要去揾翻呢個人出嚟咧。其實嗰個感覺係一模一樣嘅。咁、自從我知道咗呢一首歌曲之後嘅話咧，我就成日咧嗰陣時我哋好大個嗰啲唱片嚟噶嘛。一定會黑膠嗰啲唱片嘅話，呢一隻黑膠嘅唱片係永遠都會喺個搭唱片做節目嘅時候嘅裏面咯。咁啊，做啲隨時我好想有一個 mood 啊，有啲一啲好romantic 嘅感覺嘅時候嘅話咧，我就會播呢一隻歌噶啦。 Tiger in the Ring、yes. 我本来都揀了 Michael Franks、 Very good 好有 好 感觉 好是啊，好好，我想熄灯啊，而家 你自己 熄，你坐隔篱啊， 你坐隔篱， 你自己熄灯啊 ，keep 埋眼， 系啊， 你觉唔觉得啊？ 一阵 系啊，摊喺度整杯热咖啡 ，Tiger in the Ring。 Most of the time is the lord of the jungle. Everyone grins while he gripes. Usually he's found just lounging around in his tribes. His tiger mane is a super fine feline.Just what his highness deserves. A sleek purring pussycat, proud of her pussycat curves.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Michael Frank 呢个喺呢个晏昼咧，唔系上昼啊吓，听紧嘅时候咧，落紧雨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好， 舒服咧， 好有情， 好舒服啊， 好想有杯冻冰冰嘅东西。 有冇听过呢首歌啊？ 有，好熟，但系真系唔知咩歌， 系咪啊？ 系孤陋寡闻，但系我净系知我应该系熄灯，攞住杯热咖啡，咁样去听呢首歌。 知唔知阿姐揾你 啊？ 知唔知阿姐揾你？热咖啡啊嘛，知唔知叫阿姐啊？ 我应该讲咩好 你可以揀啊，姐。 雨結冇嘢講。 係 哇，我呢首歌咧就係幾對我嚟講都幾得意嘅呢首歌嚟嘅，因為嗰時細個啦，細個屋企比較貧困嚇，咁啊曾經終於有一年我哋幾子弟夾錢就買一部嗰啲叫做手提嗰啲 pick up 係嘛？ 係啊 ，pick up 即係打嗰個蓋。有个唱盘是不是 不是没有唱盘只是得、卡式带的。 哦、 那对即是迷你 Hi-Fi, 那两个喇叭可以拆出来的。是啊那我拆了出来然后自己又翘一些线那么中一只西一只。唱盘都没买住。因为那部机我记得好像两千几蚊。 好 都 是 两千几蚊。 好贵、啊。 那时两千几蚊好贵。 好贵的那些东西但因为你。 家家户户都有，因为我哋住屋 邨，两千几蚊啊， 好贵啊！ 哇，好有钱啊！ 好贵啊！ 应该储咗好耐钱、 啊。储钱咯、啊，系啊，几个人都要夹，系、咁 大家咧有冇夹多啲啊？ 有， 通常系咁嘅。 但佢就买咗一饼带， 哇！ 佢话即系，因为佢出大份啊嘛，所以佢就拣咗一饼佢中意嘅带。嗱、你哋边个听你自己去买。咁、因为嗰时咧，去女人街好多嗰啲。卡式蛋賣噶嘛，一餅蛋唔知點解又有羅文又有隻照抽， 翻蛋 係啦係啦，咁佢亦都冇話唔準，咁啊買一隻翻嚟，咁我負責搏嘅、因為呢度一個喇叭，攬係好勁咁樣樣， 仲要自己買嗰啲電線啊， 係、 啊，跟住咧要將 條 剪咗佢出嚟， 喺度交出嚟， 好緊張，緊張意中， 然後 都做過呢啲嘢， 整好曬啦，一撳掣，哇， 好開心， 好開心，好開心，咁嗰餅蛋當時啲電視劇，但我媽唔准買，因為係羅文嘅家變。 點解啊？ 佢覺得家變 啊，大家利是啊， 係、啊。 Okay. 我於是我家姐咧就唯有 咁，我俾人睇都唔准睇咯。 唔係佢又睇，咁、你電視播啊嘛，即係被動式啊嘛。你買本帶落去就係主動啊嘛。咁、就 主動家變同埋被動家變、有分別。 咁同埋咧，因為嗰個封面咧，你記唔記得趴喺度啊嘛？ 記得。 我 家姐好有型嘅，其實羅記。 我家姐成日扮翻呢個 pose， 叫我影嗰張相，真係啊！我咪影咗。 佢自己影裸照喎、 啊。唔係呢就總之係呢、這個。 我知唔係我扮羅記嘅，係 啊， 係 啊，係啊，我知 啊， 好好玩，好好玩，係啊！咁有一日咧，因為屋企冇人啊，我就 你就趴到 拉曬啲簾啊，閂埋門啊，縫機啦嘛。你明唔明啊？你就係咁樣 啊 嘛，靜雞雞開咗個雪櫃，攞一罐啤酒出嚟。 哇！好開心啊！ 即係我要。 有冇食煙仔？ 嗱呢啲 壞人， 我唔想收，我唔想收電話。咁就喺度，哇！陶醉喺啲音樂之中，突然間去到呢一首歌，斷咗， 會斷帶㗎，日劇式會斷帶。 哎呀，就係呢首歌，我永遠都記得嘅。 斷帶， 可以 播 翻嘅喎， 食帶就可以救嘅。 我知啊，攞條膠紙啊嘛，但係咧你永 巢咗㗎嘛， 係啊，去到嗰度棘住嘅，唔得嘅。 最多都係食帶啫，會斷㗎。 會 㗎， 你 跳出曬啊嘛， 係 啊， 你一扯出嚟嘅時候，佢有喺度食住啊嘛，跟住呢條嘢越嚟越 唔愛得㗎啦， 係啊， 唔係得㗎，得㗎， 翹翻佢揾鉛筆， 用鉛筆翹翻佢之後，佢係巢咗個位，跟住幾下佢就過㗎啦，OK 㗎。 呢啲手作仔我都識， 手作仔我都有，同埋做手術咯，同埋剪咗佢中間嗰啲位，跟住割翻佢啫嘛。 係啊，梗係又俾人鬧啦，就係呢一首歌嗱。 歌名叫做 《雨中》，好正嘅呢首歌， 就叫做《雨中》啊。 Yes， 哇！你做翻你个动作， 拍住拍住， 呢好正。但系咧，嗰张相咧影咗横道咧，搞唔掂，要转翻个直道， 因为块面太长啦。 着衫，山下交紧，紧靠肩并。一点点，一线箭雨落下，下不停。使我有两万步，两万步，步轻盈。共你一双，我哋一对，系着衫，无冷风，剑抛热情。 一对，系着纱无冷风，热泡热情。我系你，你系我，今天结下爱心结，手挽手，手挽手，手心紧贴好心声，心声。我望你，你望我，一系你望望对面，滴滴雨声，月待相会。 罗文罗记呢首雨中啊，三点廿九分， 记忆翻晒嚟，好嘢，呢、這个真系好嘢， 好听好听， 系啊，好正啊，系、嗯、啊，应该系嗰啲改编歌曲嚟噶， 系啊， 卢国沾先生嘅词啊， 冇错、啊，但系当佢扑一声断咗嘅时候，我手上 你做啲咩？ 我唔知啊，可能系成日听啦， 唔关事啊。点 解倒落地下？ 就算佢自己食带，你都冇做任何嘢噶。 系啊， 自己食带就食带噶啦。 唔、 啊、 知点解噶？ 喂，得一千零一饼带，日听住听嚟。 我知你冇抹词头。 有啊，开咗佢有啲嘢抹下下， 有啊，搵棉花棒饮啲火酒嘛， 系啊， 都要结噶， 知道啊。 我谂就大部分人而家都唔知道我哋讲紧乜嘢啦， 如果用过其实已经就知道啦。 但呢一样嘢大家都一定要知嘅， 冇错 啦， 系啦， 讲紧嘅就系呢个嘅医管局啦，咁啊部分嘅指定诊所咧就会系停止运作，并且咧会恢复呢个普通科嘅门诊诊所嘅服务嘅，或者要加强咧就会支援咧社区嘅确诊病人啦。医管局咧早前会分阶段启动咗2019年嘅冠状病毒确诊嘅个案指定诊所，协助咧就系治疗咧较轻症嘅，同埋咧就系需要就获得医生诊症服务嘅一啲社区嘅啊确诊病人嘅。咁因为部分嘅普通门诊科嘅咧，就已经系有关于呢个嘅即系服务嘅话咧，已经系暂停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咯噃，因为想集中一啲嘅人手同埋资源去支援咧，就系呢一个嘅指定诊所嘅服务，请大家留意留意 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子怀疑被机器夹到头部，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大埔工业村大富街淘大食品厂房，警方早上8:00接报，一名年约45岁男子怀疑被机器夹到头部之后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正系调查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小马可斯，祝贺佢当选菲律宾总统。习近平指出，中非是一衣带水的邻居，风雨同舟的伙伴。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非关系不断巩固提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习近平强调，当前中非两国都处于关键发展阶段，双边关系面临重要机遇和广阔前景，他高度重视中非关系发展，愿意和小马可斯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坚持携手发展，深入推进两国全面建立合作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西藏航空一架客机在重庆机场起火，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撤离，有人受伤送院。西藏航空在官方微博通报，航班 TV9833 今朝8:09从重庆出发前往西藏林芝，机组人员在客机起飞过程发现异常，中断起飞，飞机偏离跑道，起火受损，机上11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受伤乘客都是轻伤，送往医院治理。通报又话，西藏航空已经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做好应对和善后工作。北韩官方传媒报道，当地出现首宗新冠变种奥密克戎个案，是北韩首次承认国内出现新冠病例。南韓表示願意向北韓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在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时，公布国家发生最重大的紧急事件，表示平壤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从一名发烧患者身上采集样本，经基因测序之后确定属于奥密克戎亚型病毒株 BA.2。會議形容在2020年2月至今堅守兩年三個月的防疫戰線出現漏洞。金正恩指示北韓全境徹底封鎖，各事業、生產、生活單位要在隔離狀態之下組織生產生活，完全阻斷惡性病毒的傳播鏈。金正恩強調進一步加強前線、邊境、海域、空域的警戒勤務，確保國防萬無一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間中有大雨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初氣温稍為下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5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54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6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2蚊，升6毫；腾讯控股350蚊，跌4毫；阿里巴巴81.5毫，跌3.8；京东集团197蚊，跌11.2；快手63.65，升7.5；友邦保险73.25，升1.2；比亚迪股份229.4，跌3.8；盈富基金19.77，跌1.9；中国移动50.3，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77，瑞士法郎0.995，加元1.3，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經平均指數報25,939點，跌273點。港金報17,360蚊，升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3.05美元，賣出1,85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一大车多。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去到管道入口车多，而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慢车，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浓情蜜语再不回头，纯真的心早经蜕变，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 一首张学友嘅旧歌叫做《望晴冷雨夜》，咁亦都系今日风雷雨电里边拣嚟嘅，送俾大家。 好听，好听。 好，好，跟住我要出我嘅绝招。 好啊。 但系其实我喺呢个绝招咧，不如咁俾你哋拣啦，好唔 好？好啊， 好 啊。好啊， 但系就本嚟咧，我就觉得风雷雨电咧，真系嘅，大家都系集中咧，全部都系落雨。 系啊，系啊。 我咧就拣咗有一只咧，就系有闪电嘅。 嗯。 系啦。咁啊，但系咧， 冇 错。我觉得闪电传真机其实好能够代表住我哋嗰阵时候嘅儿童节目嘅， 系啊， 冇错。你谂下有好多嘅好劲噶，里面主持嘅人里面可能有 呢个我中意啊， 系咪？ 系啊， 你想听闪电传真机系咪？ 系啊， 系啦。嗱，咁其实有闪电传真机啦，咁啊就有另外呢一只咧，就系我觉得喺乐坛里面咧，其实基本上有好多人佢哋都系堪称靓声嘅。咁我觉得呢一位咧都可以叫做嘅，就是男士嚟讲嘅话，佢把声一出，你会觉得佢好圆润、好舒服，又会好好听。咁所以嘅就系、是我就拣咗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佢同某人合唱添，仲要系合唱歌嚟嘅。系、啦，咁就系因为其实我好中意听佢把声，同埋我觉得佢唱歌系好听，但系个样子就真系见仁见智啦， 咁似我嘅， 又唔至于系去到赵传咁极致嘅。咁但系就嗰阵时候 咧，我同佢比咧。 梗系你靓啦， 佢都仲靓你一筹， 一筹 都仲胜一筹，系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对于靓唔靓嘅比丑嚟讲咧，亦都好得意。嗰阵时候我谂对于呢一种类型嘅样咧，佢哋就会觉得唔系几好睇，因为嗰阵时候未兴韩仔嗰啲咧单眼皮噶嘛，总之你单眼皮就觉得哇只眼咁样蒙猪眼，你有冇听到呢啲咁嘅嘢？系边个啊？ 吕方， 咪咯，吕方，冇错。 吕方把声真系好好听， 真系好好听，系咪？ 系啊，好听。 佢同埋佢唱歌系好有好特色噶， 系啊。 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一首歌，佢就系吕方同埋林永亮合唱的这一首歌曲 沙沙的 雨，沙沙的雨里有我，听你在笑我未及旧时傻，沙沙的雨泼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小雨轻轻跌，声线亲昵，多年旧相识，曾陪伴一起风中飘，晚空地，感觉轻散，街头像夜晚，原来从前人曾经。 對方咧唔單止係唱歌好聽啦，佢好多電影裏面咧都有得意嘅演出嘅、嗯。我記得嗰時候有我改佢名叫高佬全啊嘛， 係、 啊、好睇啊，係 啊，嗰個係媽媽不怕開 龍，身窄師兄 又師伯，哇，好犀利啊！ 好經典啊，林兆偉、張曼玉， 係啊， 好正好正， 真係冇得傾。 嗰陣時佢哋所有男仔曬到黑掹掹，我覺得幾好睇。 嗯， 係啊，學景啊， 冇 錯，即係好嗰啦，又馬小噶， 好童年時，亦都係嗰啲最清。清洁的时间，你试过搭住雨行路未啊？ 试过， 专登噶嘛？ 系、哎、啊，系、哎、我真系嗰次又系专登啦。唉、哎，嗰、 啊、 时系啱啱 失恋， 唔系我失恋啊，系有位女士失恋啊。呢、這个女士咧系嗰啲女仔咧懒，我唔识形容啊，头发长长懒系。 但你识佢噶？ 识佢，同事嚟嘅，同事嚟嘅、 哦。你就为咗陪佢。 系啦，咁就因为落咗好大雨，我好记得。吓？系啊，嗰阵时咧，我因为一齐走。 你系咪兵啊？ 我唔系兵，我唔会做兵。 佢纯粹关心同事啫。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个男同事唔系你都会陪佢揼雨噶？ 唔会啊！ 男同事又唔陪噶啦， 男同事就交俾女同事啦。 你形容翻你个女同事先，对唔住啊！ 头发长长，懒系好文青嗰啲咧，懒系要好浪漫啊！嗰只我好怕。 着啲咩衫噶？ 佢头发长 唔系啊，因为佢讲紧话系文青嗰啲嘅，有一只噶嘛， 牛仔裤， 有一只好 typical 嘅， 孭住个大袋， 系啊，或者系着少少民族服装嘢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着条大裙啊咁嗰啲噶嘛，有只噶嘛。 但佢嗰日就着，我好记得就着牛仔裤同埋一件恤衫， 嗯， 恤衫嗰时好兴，有呢个牛津房嘅恤衫。 哦， 你知唔知啊？ 唔知咩？ 你其实系咪中意佢啊？你记得咁清楚？ 我唔中意佢，因为。点解咧？ 唔中意佢陪佢揼雨， 因为佢 因为嗰件 恤 衫一揼完雨就真系吓， 所以佢就嗰啲形容牛津房系点啊？即系一揼完之后嘅话会透明嗰啲啊，即 系 叫牛津房。咩叫牛津房？ 佢 feel in the blank 系啦， 系啊， 一 落雨牛津房啊！ 喂，大雨啲，大雨啲， 系咯。 我最记得 佢揾雷劈我。 仓村嗰个地就行出嚟，佢住喺顺天嘅， 我哋记得好清楚。 记得，因为嗰条路我死都记得。咁我就話啊，不如咁啦，你佢啊喊已經係飲泣咁啦，失戀啦咁啊嘛。我話不如咁啦，又落雨，又好似涼涼地，因為我又想趕住。 不如上我屋企坐啦。 唔 係，我同你抹翻乾個身。 我想早啲翻屋企睇電視啊。冇啊，冇呢啲嘢啊。 跟住瞓一陣，咁就啲煩惱就。 跟住我煮啲嘢俾你食。 係啊，幫佢攞個風筒吹下， 係 梗 係 冇啦。冇啦，咁佢就話啊，陪我行翻上去順天村。你記唔記得嗰條？新清水湾道咧，咪经过彩云村嘅， 好斜噶喎，嗰条路 又斜又剩又落雨。 当时你有冇遮？你都冇遮。 我有遮，我有遮， 你有 啲水就起嚟咁冲落嚟噶啦。佢话你 啲都唔浪漫。 系啊，你陪我行啦，因为佢好 down 啊，心情好 down 啊。 你惊佢有咩事系咪？ 系啊，咁佢叫得我是但啦，我又赶住翻屋企，我想睇电视咯。 因为你冇杀伤力啊嘛，佢只不过纯粹想人哋揼雨送佢翻屋企。 我保留呢句说话。 咩啊？保留咩？律师信。 即系你觉得你系有杀伤力嘅？ 应该有少少， 微微弱弱都有啲系嘛？ 系行到去巴士站，啱啱已经上到去啦。佢话你可唔可以陪我 上 埋 巴士 啊？ 搭下雨，跟住就一手拎咗你把遮走。 唔好啦， 我唔好啦，咁啊冷亲啊，佢话你一陪下我，俾把遮我。哎呀，真系大 咩季节？ 即系大咩啊？ 大 咩？大 食咗咩字？ 即系大 哦， 攞咗个 即系汽水嚟嘅系咪？ 佢就将个画纸揈咗落下边。哎呀，我睇我个姐。嗰度咧咪個 即係掉埋添， 掉咗啊！係啊，我好怕呢個女仔， 我都好怕。 你知邊種㗎啦？ 知啦，咁我知邊種。 哇！我真係又凍又盛，佢仲要跟住又飲泣咁樣，我心諗。 但係你又騎虎難下。 係啊， 走又好似好冇義氣。唔係 咯，我又想執翻把遮，因為新遮嚟㗎，好記得。 但當時你冇啲火咩？ 咩火啫？ 怒火啊！佢抌你把遮，嚇你掉我把遮。 哎，佢话你陪下我揼鱼得唔得？我话咗。 其实你嘅感情应该唔止系同事嘅，如果佢抌得你把啫，系咪先？佢都惊 你 嬲噶嘛。 冇嘢，你同佢、啊，你即系你声称啦。 系冇嘢，真系冇嘢，冇嘢。 咁如果我咧，我有一日咯，我话嗱， 一定会。 我 一定会，会， 你都会， 你一定会陪你。咁然后诶，好快去到上去佢顺天村啦，因为好彩佢住得较为近啲彩云村嗰边。 好彩咋？ 佢再上个顺天顺 病硬病硬啊！ 我就同佢死过。 咁呢个系关咩事咧？同佢讲埋。 就是他聽他成日都話他想好喜歡呢首歌，呢首歌就是吻別。我一送到他回去之後咧，我嗱嗱臨即刻跑翻落去， 執翻把遮， 好， 終於執翻啦， 執翻，執翻。 滂沱落泪的天是灰暗雾一片，盘旋纷飞风里狂舞乱，摇动了漫天痛哭的暴雨，深深湿透你的双肩，停留在夜雨里，在一片又一片茫然的欣赏你的脸，忘掉这漫天痛哭的暴雨，轻轻亲吻你的嘴边，原谅我再令你伤心得这样痛苦，麻木地无奈地看你一脸泪痕，期望你会有一天将我渐渐忘记，忘记今天的见面，莫再怀念。总没不去，埋藏于心底里的罪，忘掉这漫天痛哭的暴雨，轻轻亲吻你的嘴边，原谅我再令你伤心得这样痛苦，麻木地无奈地看你一脸泪痕，期望你会有一天将我渐渐忘记，忘记今天的见面，莫再怀念，原谅我再令你伤心得这样痛苦，麻木地无奈地看你一脸泪痕，期望你会有一天 将我渐渐忘记，让我深深的吻别。吻别你。 马大爷，咁你执咗把遮之前咧，你有冇吻别佢啊？你咁中意只歌，嗱你啊，嗱你抌咗我把遮嚟。 咁冇啦，系嘛？ 呢啲咧就 留待 喺呢度讨论。 哦。 OK， 我觉得你私底下心里边咧，点都对佢有啲幻想嘅。 梗系啦， 冇理由咩都冇嘅。你唔见嗰个抹地瓜阿姐叫你陪，你陪唔陪？一定唔陪。 嗰啲牛津房啲恤衫咧，即系有两粒领纽，男女着都几型 嘅。我知你讲边啲啦。 然后可以解低， 点解无端端讲呢啲嘢出嚟嘅？你点解无端端要解低两粒纽嘅？讲呢啲嘢。好啊，十二点先睇新闻报告。 据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在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时，公布国家发生最重大的紧急事件，表示平壤是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从一名发烧患者身上采集样本，经基因测序之后确定属奥密克戎亚型病毒株 BA.2。會議形容是2020年2月至今坚守两年三个月的防疫战线出现漏洞。金正恩指示北韓全境徹底封鎖，各事業、生產、生活單位要在隔離狀態之下組織生產生活，完全阻斷惡性病毒的傳播鏈。金正恩強調，進一步加強前線、邊境、海域、空域的警戒勤務，確保國防萬無一失。天氣方面，一道活躍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不穩定天氣。此外，位於珠江口以西的強雷雨區正係逐漸靠近本港。預測本港密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有大雨同狂風雷暴，週末期間仍然間中有大驟雨。星期一驟雨減少，氣温下降至19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3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57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6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蚊，跌4毫；腾讯控股348.4，跌2蚊；阿里巴巴81.85，跌3.8；京东集团197.1，跌11.1。快手63.75，升8.5；友邦保險73.05，升1蚊；比亚迪股份229.2，跌4蚊；盈富基金19.73，跌2.3；中国移动50.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01，瑞士法郎7.889，欧元5.434，加元6.041，新西兰元4.917，欧元8.2613。每百日元兑港元6.04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5。日经平均指数报25,925点，跌287点。港金报17,3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39美元，卖出18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由于有石屎摩落啦，油麻地嘅砵兰街介乎窝打老道至碧街一段需要封闭啊，就系封咗一段嘅砵兰街，介乎窝打老道至碧街啦，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啦，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凤凰阁。

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敌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另外，天文台在今日5月12日下午12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12点1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送给大家这个环节。 古灵精怪，高买，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你的说话就是教小路仔不要偷东西。 Does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at all? 不是想要什么就可以据为己有。这句说话听就听得多了。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听和做是两回事。生活在这个小岛，有一个人叫做 Peter，他公司其实都好大的，有十几部货车，做这个中港运送货物，生意可能没以前那么好，不过烂船都有三根钉，他的运输公司仍有一定的营业额，照计他不会是偷东西的人吧，因为他不需要，不过世事总会有例外。今日是一个平静的下午， Peter 心绪不宁，坐立不安，这个情况前日已经开始。对于减压，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 Peter 减压的方法就是 Does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at all? Come to me. 如果有一样东西他很想要， 佢就会据为己有。今日又是一个下手的好日子，他入了一间很大型的超级市场，他的视线在货物架上望来望去，拿这样好那样好，总之样样都好，不用给钱就最好。不过梗系要小心，一次失手可以身败名裂。几多名人、大学教授、商界奇才，就系因为一次嘅盗窃，从此就翻唔到身。每次睇到呢啲新闻，佢都会引以为戒，唔系唔攞，系攞得小心，攞得干净。气定神闲嘅佢，拿了很多货物之后，拖一拖他的背包，有一些便宜的就放在手推车，另外一些不打算给钱的就放在背囊。他望一望周围，没什么人留意他，开始放下心头大石，毕竟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高买这些小儿科的事件怎么难到他。他一步一步走去那个收银机，突然之间有人一拍拍停了他的车，他的心脏好像被他拍停在一起。有个陌生男人站在他面前，有个很奇怪的表情望着他说，怎么老陈一个人买东西啊？Peter 心想，我又不是叫老陈，我又不识他，做什么事要拦住我呢？正当他想说你认错的时候，那个人忽然之间细细声说，人家望住你了，哎，陪我下一阵，然后逐样摆翻低。吓、啊！有人望到我咩？似乎呢个人唔系想拉佢，唔系想告发佢，而系想提醒佢。佢望下周围，系头先冇望到，原来嗰边有个着制服嘅人，只眼一路及住自己。点算呢？跟住嗰个男人又讲：行，摆翻低啲嘢。哦，好好啊。于是揸低继续买嘢，然后一样一样摆翻上个货架嗰度。嗰个男人好镇定，仲帮佢手将啲嘢摆翻上去。然之后两个人就向收银嗰度行，行到埋去，那个职员忽然间行上嚟话：先生，唔该，俾我睇睇你个背囊。本来今次就中晒，但系而家因为呢个男人提醒，佢逃过大难。两个人望咗一眼，笑一笑，好啊，诶，睇啊！离开咗超级市场之后，佢哋入咗一间咖啡室。阿 Peter 讲咗好多次，喂，唔该晒，多谢，好彩你提我。突然之间，那个男人问：系咧？点解要偷嘢？你要等钱使咩 ？Peter 面都红晒，跟住就话：我都唔知啊。其实唔系等钱使，不过一个月里边总有几日，心里边有一种好想偷嘢嘅欲望。满足咗之后，我心情就会平静落嚟，开心好多噶啦。嗰啲偷嚟嘅嘢，我根本冇乜需要。有时劈屋企。有时俾人，甚至有一次我离开超级市场之后就抌咗佢。我要嘅只系嗰种冇人发现嘅成功感，你唔会明白噶咯。对方笑一笑话：我梗系明白啦。真系你明白？个男人话：系你做嘅嘢， 我都有做。哦，系原来你都有做嘅。我哋本来就系同路人啊，唔怪得知啦。那个男人对佢咁开心啊，反应有啲诧异啊。做咩唔开心？哦，唔好，我以为得我咁奇怪啊，明明有钱都系攞嘢偷嘢啫。哦，原来你都系咁啊。啊，系咧，你通常系边间落手噶？我好似未撞过你嘅。个男人停咗落嚟，望住佢，用个好奇怪嘅眼神话：我唔去超市噶。唉，算啦，唔好提啦，又唔系啲咩光彩嘅事。下次小心啲啦，要再俾人捉到，我帮唔到你噶啦。呢一件事好快过去啦，一年之后 ，Peter。突然之间好唔舒服，检验过之后话系急性盲肠炎，要开刀。麻醉之前，医生秦丽问：你知唔知自己做咩手术啊 ？Peter 谂都唔谂就答：哦，知，割盲肠啊嘛。佢同医生对望咗一眼，好熟悉，好熟悉，一定系见过，系边个呢？突然佢醒起啦，就系嗰次喺超级市场撞过嗰个男人，然后医生喺佢个耳边话：你上次咪问我？中意偷啲咩嘅？我而家话俾你听，我中意偷大大小小唔同嘅器官啦、组织啦，我都系冇乜用，贪得意。我帮过你，今次攞翻少少嘢，唔介意哦。Peter 正想大叫的时候，有一个麻醉药的面罩吸住了他。医生开始数十、九、八、七，他睡着了。医生拿起个手术刀在 Peter 的肚子戒了一下，血流了出来，器官的隔膜已经打开了。医生兴奋地望着，心想今次拿什么好呢？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地方，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 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只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再夜航，起飞再大堂 ，So let it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it so high, well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时爱也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It making beats, it making beats. 也试过接拍错都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呼吸品级 你送替会略迟，但有耐性跨年你亦算总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风风雅雅想跟你再沟通、yeah. 提示寻求中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有开大门，而直夜的后路为 10:28，故事纯属虚构啊，绝对唔系真嘅。咁呢啲古仔咧，都系咧古灵精怪，今日送俾你嘅。 Kitty， 不如15号做完节目去食晏啦。 唔得啊，思芬，嗰日我一定要陪屋企人噶。 点解啊？ 嗰日系国际家庭日啊。其实由1994年起，联合国将每年嘅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藉此唤起大众对家庭议题嘅关注。 我知道，联合国仲希望联系世界各国嘅力量，推动家庭幸福、和睦同埋进步添。所以我咪谂住约晒我哋两家人一齐食个晏，推动我哋两个家庭嘅和睦咯。 既然系咁，我唔同你争俾钱啦，多谢晒。 吓， 家凝聚爱，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实力横跨音乐、创作、跳舞，凭三个人的力量打开日本艺能界的天空，发挥团结力量，用热血成为偶像。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卷号三人行组合音乐特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12: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七名美国国会议员在今个月3日联署致函美国总统，促请美国行政机关制裁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和检控人员。在本港，司法機構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任何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以不當壓力的建議，包括制裁措施等，都是對香港的法治、獨立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和司法人員作公然和直接的侵犯，絕對不能夠接受。香港的法官會繼續按司法誓言，堅定不移地履行職責，秉行公義。司法機構重申，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受到基本法保障，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都需要緊守司法誓言，奉公守法，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不論處理任何案件，需獨立和專業地以法律和證據為依據，必無其他考慮。大埔發生工業意外，一名男子懷疑被機器夾到頭部，送院之後不治。事發在大埔工業村大富街淘大食品廠房，警方早上8:00接報，一名年約45歲男子懷疑被機器夾到頭部之後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西藏航空一架由重庆机场飞往西藏林芝的客机起飞时偏离出跑道起火，30多人受伤送院。西藏航空在官方微博公布航班 TV9833。今朝8:09从重庆出发前往西藏林芝，机组人员在客机起飞过程发现异常，中断起飞，飞机偏离跑道起火受损，机上11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部分乘客受轻伤。中国民航局表示，救援人员已经将火扑熄，30多人擦伤扭伤，已经送院治理。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नी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चोनवे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इ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की सुरक्षा और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के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लिए तैयार करते हैं।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के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थानू जि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सुरक्षा को बढ़ा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यह जीवन नू आम तरीके नाल मुड़ शुरू करने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वधेरे जानकारी लिए विशेष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黄雨警告仍然生效，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到晏昼两点钟嘅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7%。继续我哋节目翻嚟咧，首先我哋啱会有呢个职业安全短剧， 冇错， 嗯， 职安剧之后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转头见。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斌哥，你好，我阿德啊，系黄大道嘅徒弟。今日咧突然间有啲事嚟唔到，所以叫我嚟呢度同你讲解下份剧本啊。 我约咗我就可以突然之间唔得闲嘅吓，有咩事比见我重要呀？ 喂喂，斯芬哥，斯芬哥，你要嘅咖啡喺度，喺度，喺度。 喂，我要斋啡、啊，呢杯有奶嘅、 啊。 吓、 啊， 我朝早咧要饮杯斋啡去水肿啊嘛。 咁你头先有冇讲？ 你头先都冇问啦、啊。 咁我再买个咯， 唔使啦，我而家唔想饮啦。 呢位系啊，我叫 Dark 啊。 你好啊，我叫莫莉啊，试训个新助手嚟噶，今日先系第三日翻工啊。听闻对上嗰几个啊，都系几日冇翻工啊。喂，第五个啦，你好啊。 唉，买杯咖啡我买唔啱就知道你新嚟啦。啊 ，Dark 啊，我约咗人食 lunch 啊，冇咩时间俾你嘅。入正题，一套剧关于咩啊？ 斯芬哥，我哋咧今次想开一套关于工地工友嘅青春偶像剧啊！ 啊，青春偶像，老青春偶像咋？你哋系咪揾错人啊？佢 斯 芬哥啊， 吓、啊？ 诶、 啊， 唔系，斯芬哥啱揾佢啱嘅，啱。 真系，我呢啲叫资深青春偶像。阿德啊，你点解想揾我哋拍呢个剧咧？吓、啊？ 其实是咁嘅，咁今次个剧咧，其实我哋揾咗好多新演员去做啦，咁当然要揾翻一个好似你咁有份量、知名度咁高嘅大前辈助阵啦。 啊，讲得几好，唔错呢个后生仔啊，咁啊真系要揾我啊。吓、 啊，啱嘅啱嘅，志芬哥、啊，你当年咧拍嗰套大地盘啊，大地盘、啊，得你知唔知系咩嚟噶？唔知唔紧要啊。是啊，不过那套大地盘呢好 hit 的，对于斯芬哥来讲啊，不过这样的，今次斯芬哥复出呢又是拍跟工地有关的剧的话，都真的很啱的，啱啊啱啊，斯芬哥。 我拍这么多剧，你只记得大地盘，即是你都不是很留意我啦，是吗？ 不是啊，斯芬哥，因为刚才都讲了，大地盘做个主角而已，即是一套。其余嗰啲你系客串啫， 仲讲啊？ 仲要唔系，即系我惊阿 Dark 唔知认错人啫。仲要客串咗一两集， 唔系都唔会嘅。好似斯芬哥咁演技好，演一两分钟啊，都好睇过嗰啲唔识做戏嗰啲做20集啦。 咪就系啫嘛。啊，话时话 Dark 吓，呢个季节换我开工、啊， 可能是那些橫風橫雨的情況來的，有很多要注意的嘛。喂，你是不是認 識的？是、哦、又是、哦、你知道惡劣天氣對任何戶外工作的工友來說都有可能構成危險的嘛，譬如因為地面濕滑、啊、容易跣親、啊、又或者落雨潮濕，都会令到拎住工具开工的工友特别容易跣亲噶。万一不小心的话，啲手工具咧就会飞甩，咁就会打伤周边的工友噶嘛。如果整亲斯芬哥就唔得啦。 哦，呢啲嘢冇咧，你又识噶喎吓？买咖啡你又唔识喎？ 诶、哎，因为我以前冇做过咖啡铺嘛，我就系喺工程公司度做过秘书啊嘛，咁所以识得咩叫做恶劣天气工作安全咯。 啊，唔紧要啊，斯芬哥你放心，今次咧我哋会喺工地度拍摄嘅，咁所以咧都会跟足工地嘅工作安全守则啦。咁啊，首先咧我哋会避免安排大家喺呢个恶劣天气下边嘅工作嘅。咁但系你知啦，咁天有不测之风云，有阵时咧都避免唔到工作人员咧系一定要喺呢个恶劣天气底下去继续做嘢嘅。咁我哋咧唯有做足呢个评估恶劣天气下边做嘢嘅风险，咁咧然后再辨识同埋分析有关嘅危害啦。 仲有啊，斯芬哥做咗工作嘅风险评估之后啊，我哋咧就会制定啊安全计划同埋紧急应变计划。 等阵先，你跟我噶、啊，呢啲人哋做啊嘛。 即系我讲阿 Dark 佢哋系啦，佢哋做嘅。嗱，仲有啦，咁究竟嗰啲计划包括啲咩咧？就系、是、包括啊制定啊有关天气资讯嘅发放啦、交通安排啦、撤离路径啦、安全庇护所啦、急救设备同埋支援等等噶，系咪阿 Dark？ 梗系会啦。 啊，你哋都真系啊，跟足嗰啲工地工作指引啊吓。嗱，我知作为雇主嘅咧，仲要安排专人随时监察天气嗰个变化，评估天气情况会唔会对工人有影响，仲要因应住个工作唔同需要吓，安装适当嘅预警器，例如嗰啲风速计啊、闪电预警器啊咁样，咁啊可以即时发出警告，等啲员工咧可以采取适当嘅措施啊。 哇，斯芬哥，你记性好好、啊。几廿年前，几年前拍嗰套《大地盘》，到而家都仲记得啲安全守则、哦，劲啊！ 嘿，呢啲算得啲咩啊？试验业主啊，对我哋嚟讲都咁记嘅。啊，我唔知道啊，工地咧就会提供埋一啲安全庇护所，咁啊俾啲户外做紧嘢嘅工友咧避一避咁嘅，等佢哋又唔会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而受伤啊嘛。你系咪劲先？ 劲啊，斯芬哥劲！ 叻啊，斯芬哥，你又可以放心啦。 你大声啲讲一次先啦。 斯芬哥， 劲 劲啊你，威啊！咁咧你又可以放心啦。咁咧，因为咧我哋如果拍摄嘅时候咧，就算天气又好恶劣嘅时候咧，我哋一定会实时第一时间俾你上翻你架车去休息。咁梗系唔好要你斯芬哥喺度吹风雨打啦。 系啊，上车休息好紧要啊，斯芬哥吓。 嘿，我似呢啲咁自私嘅咩？定系顾住自己啊？ 咁我哋成队铺上晒你车得唔得咧？ 嘿，梗系得啦，不过你帮我 book 架巴士。 好 嘅。其他劇组同事后辈演员我一样关心、 嗯、 阿德你知不知道在工地、啊、如果那些工友无可避免之下要在这个恶劣天气那里、啊、做一些特别工作，雇主要为他们、啊、提供一些特别器材又或者是装备的， 当然知道啦。如果真的要在这个恶劣天气底下去开一些特别的工，其实雇主就应该提供一些通讯系统和收音机给工友。还有其实一些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一些防滑鞋啊、雨褛啊、防水褛啊，或者反光背心咁样啦。 仲有啊，斯芬哥，阿达，工友咧仲要有足够嘅个人防护装备嘅，呢一样嘢好紧要噶。你知唔知啊？喺恶劣天气之下，最容易发生嘅系啲乜嘢啊？ 哇，咁又真系好多可能性噶。咁我又听过工友啊，会可能因为强风啦，咁啊令到个身体失平衡啊，咁啊跌低啦，咁或者真系好大风嘅时候咧，更加会令到啲物件咧咁啊飞嚟飞去咁样啦，甚至啊令到一啲咧临时嘅建筑物或者棚架咧倒冧咗啊，咁咧轻则就有财物嘅损失啦，咁但系严重咧可能会有人命嘅伤亡噶。 啊，德仔你吓，头先啊讲嗰啲咩强风之下有机会发生嘅情况，嗱，如果遇到闪电，除咗会电到人之外，仲可能会引致火灾啊嘛。啊，仲有啊， 如果持续落大雨咧，就有机会引致漏电添啊，搞到啲装置或者系临时救中物会损毁，出现山泥倾泻啊，同埋道路下陷咁嘅情况添啊，话你听。 除咗头先所讲嗰啲啊，仲有啊，喺恶劣天气之下咧，工友同雇主咧都要做足安全措施噶、哦。另外咧，就算啊恶劣天气警告信号落咗之后啊，都要再次检查工作地点同埋所使用嘅装置，例如吊船啊、电力设备、起重机械同埋棚架等等，证明佢哋真系安全嘅，先至可以继续开工噶。 梗系啦，安全至重要啊！ 诶，讲咗咁耐剧本咧，喂， 哦系喂喂，啊喺度喺度，思芬哥，请过目，请过目。 诶啱啊，啱我咧，你读嚟听下。 吓，哦，知道。嗱，思芬哥咁嘅。套剧咧就话有20集，你饰演嘅角色咧就系一个初识嘅吊棚大师，啊唔系，系搭棚大师先啱。仲有啊，第一集就已经讲你有一次开工嘅时候，因为刚刚遇着刚刚咁啱真系强风暴雨，而你咧又贪快，冇做足安全措施就走去搭棚啊，结果你就喺棚架上面就跣亲啦，令到你咧从高处堕下，轻咗。唔系，诶，氛围啫，氛围啫，未轻未轻。 讲到一嚿嚿咁样噶，咁几时醒翻啊？ 第二， 第二集差唔多啦。 唔好意思，系第20集啊。 系啊。 咩话？第一集昏迷，第20集先醒，你玩我啊？ 唔系唔系，准确啲嚟讲咧，其实系第20集最尾嗰5分钟咁咧， 差唔多、啊。 系咁，因为咧成套剧咧就系想带出，就算你几叻都好啦，几出色都好啦，只要一唔注重做好呢个工作安全措施咧，其实可以连命都冇埋噶。咁咧就可以加强宣传，跟足安全工作守则嘅重要性啦。 阿姐，你叫我个复出之作就拍嗰套瞓足19集嘅戏啊！你都好嘢噶噃。 唔系唔系，思芬哥，思芬哥，唔系瞓，系昏迷啫。咁啊，冇翻你咁上下功力嘅演员系完全做唔到呢啲感觉噶，思芬哥，你考虑下。 系啊系啊，思芬哥，啱啊啱啊，得，讲得啱啊，其实几好啊，唔错啊，瞓下啫。咁啊，又唔使晒，又唔使淋雨，又唔使记对白，系咪先？瞓啫、啊，仲有啊，又唔使 NG， 你知啦，思芬哥，你记多 NG 噶啦。喂，接得过，接得过，你一定可以做得好好噶。 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系德汪黄明德。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10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20年那套 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假，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 走啊！留翻同学去到晏昼，仲有五分钟到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 好啦，咪预告下听日我哋嘅节目咧，咪需要大家咧多啲嘅参与嘅。 系啊，点 解咧？就因为咧，除咗会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要多谢大家填词俾我哋之外啦，我哋会练歌啦，好认真咁对待啦。而且咧，就每一个礼拜五嘅十二点半之后嘅话，我哋都会有个《风骚大点唱》。 啊、 既然系咁嘅话，都希望大家除咗打电话嚟咧要点唱之外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分享一下你觉得点系先至为之最风骚咧？ 其实呢排咧，我哋好多嗰啲名人咧都有讲啦。 系啊， 其实有一个咧，或者应该有两个啊。其实佢嗰个带出嚟嘅信息咧，我都同意嘅，就系话唔系放假嗰日，而系你完成工作。 嗯， 啊，姜浩文有讲啦，吓、当导演嗌 cut 嘅时候，哇，嗰种感觉，好丰富，好开心啦。阿、五姑娘有讲啦，吓， 拍 完十几廿个钟头，哇，食下鸭翅好开心，即系完成一个工作。好开心、去 relax 嘅时候，嗰种感觉都系好开心。 冇错， 完全同意啊！ 有几个我都好中意噶，我又中意玲玲姐啦，即系麦玲玲啊，系啊，佢讲嘅嗰种系一种心态嚟嘅。其实好多时候嘅话，同嗰啲你嘅多唔多钱啊，或者嗰啲完全无关嘅、你可以嘅就系话，我系牛头角顺手，我觉得每一日凑住我个孙带佢食雪糕，我 最开心啦。 呢、這个就系 呢啲正啊，简简单单已经系噶啦， 系啊。咁、你咧？ 我啊，最风骚梗系。星期三所有嘅劇寫曬做曬之後，我真係覺得好豐收。 咪、好似我所講，即係你 做完曬所有 工作，你好滿意嘅。 係啊，因為跟住星期四咧，我就用啲歌嚟將你哋兩個 打敗。係啦，好啊。 係啊，好開心，真係好開心㗎、歡迎即係啲聽眾聽日打一百。 七二三八八， 听日小我打吓，就讲真 系 咩系风骚， 系啦，你点样系为之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咧、我哋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同我哋一齐分享， 系啊，简简单单就好啦。 好 OK， 非常好啊，好，仍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嘅，希望今天大家一样咧，平平安安、开心心、健康康，所有嘢都顺利嘅，好冇？ 好， 多谢晒，听朝十点约定大家， 好， 恩加比。 美言香港，荔枝江，我哋好齐人啊，喺上面度食紧晏啊！ 听朝见， 拜拜啦！ 一 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呼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合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的开导。